九点之后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，又到全新一周的周一的开始上，各位要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，转换好自己的心态。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Kelly 陈慧琳的《情不自禁》。 生存，简单到无法。

谁怀里，不能才搞得我无法呼吸。明明是 好天气，却感觉下雨的情绪。 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流离，要自己想吃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同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。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心就像遥控器，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。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将你的心包着两半，一半是失恋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习惯用光截图与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。 黄慧文跟熊天平的这首歌《野心》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张宇跟范文芳带来的《预言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将沧海都烧成了桑田，把红颜看成白眼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，找泪水都凝结到冰点，水仙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，不管天与地的局限，没有翅膀我不会飞到你的身边。我相信把你的名字念上一千遍，就会念成轮回一千年的诺言，度过遇到风吹的考验。我相信把你的容颜看上一千遍，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 海都烧成了桑田，把红颜看成白眼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，将泪水都凝结到冰点，也摆出一朵水仙，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，你有翅膀我都会飞到你的身边。我相信 记得那一天，男孩吻着女孩的脸，下着雨的捷运站前，冷冰冰马路边，看着他为她戴项链，听着你送我的音乐，我爱你的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却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？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露，然后感情分手的夏天。好吧，往我心中写一切，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起一切。这地平线，你用答非所问的脸，让我感觉有些晕眩。他坐在他左边，这一秒钟，他笑得很甜。这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这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，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，看见那封信变成碎片，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，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，想很久一天，我爱过，可是找不到永远，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，爱上你又很透这种思念，谁爱过谁，谁又吻过谁的左肩，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的走远，慢慢看不见。那一天忘了爱也没有用。

只去不了你，朝朝晚呀晚呀愁绕绕你，相恋怎能不相恋，你呀你呀你花眼，怪只怪岁岁人呀人呀人为人际，期待春风雨不息，年年吃呀吃呀是一季，心已经春难平。 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，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我们就厮守心田，世界改变，你也改变。

次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我想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这样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

爱情故事，这是辛晓琪演唱的作品，一代情歌天后。她的很多歌曲呢是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呢，每一次听到都会让人觉得唏嘘不已。所以说很多70后、80后、60后、90后都会听过她的歌，像《领悟》、《味道》这些歌曲是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，印证到了属于大家的爱情故事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杨宗纬的《横扫天下之笑天下》，也是这个一部游戏《横扫天下》的主题歌，一起来听听看喽。 情和衷到底意味什么？江山不过一根红毛砖，没人会走若干时间以后，比空气都更紧握，半生一墨如红尘中，人回首烟雨无风，期盼总有个人在阑珊处等我，让我有笑天下的理由，一万次刀剑交错，我仍了无得歌颂，一个人长相左右，此生再美